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四，农历闰6月19，北京阴，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四川九寨沟地震造成19人死亡，260多人受伤，目前受伤人员得到有效救治，抗震救灾工作持续有序进行。 多部门全力支持和开展抗震救灾工作。 俞正声率中央代表团一分团在呼和浩特看望各族干部群众。 系列报道《守望相助70载，壮美亮丽内蒙古》播出。呼和浩特、大青山治理实现美丽发展双赢。 刘云山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砥砺奋进的5年，我的山水乡愁播出。向海而生，养鹤人。 7月 CPI 发布，物价温和上涨，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 泉州推动数控一带创新应用，提速产业转型升级。 央广视频，变了味儿的支教不如不要。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九寨沟紧急救援。 四川省阿坝州九寨沟县发生的7.0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9人死亡，263人受伤。灾区人员搜救、游客疏散等各项工作紧张有序开展。请听国家应急广播前方报道组的报道。 在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昨天由公安、消防、武警和民兵等组成的救援队伍在灾区开展地毯式排查，走村入户搜寻受困人员，全力排查险情。经初步核查，截至昨晚6点25分，地震已导致19人死亡，其中游客8人，本地群众2人，身份正在甄别当中的有9人，受伤的263人中有10人重�伤，危重3人，253人轻伤，目前伤员都已得到了妥善救治。地震发生后，作为旅游胜地的九寨沟有大量的游客滞留，当地采取措施紧急有序疏散游客。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阿坝州委书记、阿坝州抗震救灾指挥部指挥长刘作民表示，到昨天下午，分绵阳方向和文县方向已经转移出现8000余辆旅游车辆，涉及到的游客以及部分外来务工人员近6万余人，大部分游客已被安全疏散出九寨沟。 我们还在争分夺秒，力争把我们剩余的游客科学有序的转移，并且根据我们医疗救治部门的意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收院治疗的轻重伤员分散转移到条件更好或者是成都中心城市救助。 经初步排查，此次地震导致九寨沟全县17个乡镇房屋受到不同程度损坏，当地目前已排除火花海有堰塞湖情况，目前县城移动、电信、联通信号已完全恢复正常。此外，中国国际救援队已抵达灾区，将于今天早晨6点半出发，7点30分分15个架次搭乘直升机赶往震中展开救援行动。中国国际救援队总队长庄前江： 此次我们中国国际救援队共出动搜救队员80人，搜救犬5条，搜救队员分别来自于中部战区陆军第82集团军母旅、中国地震局、武警总院3家单位，我们携带了无尼莫克救援装备车1台，内含增减、搜索、营救等8大类378件套救援器材，另外还携带了部分救变器材和后勤保障物资。 地震发生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全力投入抗震救灾。请听央广记者邓锡光、孙重峰、肖西今天凌晨从前方发来的报道。 那么我们部队呢，今天多么受益的任务。 凌晨1点，九寨沟地震灾区武警交通部队前进指挥所正在连夜制定道路抢通的作战方案，调整部署机械装备，实施抢通作业。武警交通部队司令员傅凌少将介绍，进出九寨沟的3条道路，其中九寨沟到黄龙方向的道路震损严重，出现多个塌方点，每个塌方点需要挖掘土石方大约1000方，正采取双向掘进的方式，力争在2天内打通。 那么我们现在是从平武那个地方就兵分两路，一部分从平武直接到九寨沟，二一个呢是平武到松潘往九寨沟黄龙这个方向 这样呢采取双向对进，多点展开，预计呢后天实现这个快速的这个抢通。 地震发生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共出动3200多人，近300台套机械装备投入抗震救灾。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派出飞机航拍，获取高精度航空侦察影像。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启动测控应急方案，对5颗遥感卫星进行调整，不间断地灾区实施遥感成像观察，为抗震救灾指挥部提供依据。截止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共转移疏散群众近1万人。四川省军区阿坝军分区干事韦龙林： 我们松潘县人武部到九黄机场协助了77集团军陆航旅保障飞机起降40余架次，转运伤员140余人。 九寨沟地震发生后，有部分社会力量自发开展救灾捐赠等活动。民政部对此于昨天发布关于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四川九寨沟7.0级地震抗震救灾的公告，明确作出4点提示：一是非灾区民间救援队等不要自行前往灾区；二是未与灾区有关机构确认需求，建议不要捐赠物资；三是接收使用捐款的社会组织应主动公布收支明细，主动接受捐赠人和社会的监督；四是对社会捐赠要加强统计报送，接受监督。 银监会办公厅昨天发出通知，要求全力做好四川九寨沟和新疆泾河地震灾区银行业金融服务工作，确保灾区金融服务快捷便利有效，加大信贷支持，帮助灾区恢复生产。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昨天表示，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发生强烈地震后，台湾各界以不同形式表达关切和慰问。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来电表达慰问，期盼灾区民众克服难关，早日完成灾后重建。一些台资企业积极捐款，向灾区捐赠食品和物资，支持当地救灾工作，我们对此表示感谢。 央广记者吴卓胜报道，昨天发生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泾河县的6.6级地震，救援工作有序进行，目前受灾群众已经得到妥善安置。据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发布，截至昨晚8点，地震共造成泾河县32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地震发生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启动3级应急响应，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积极开展抢险救灾工作。自治区民政厅已紧急调拨500顶帐篷、500张折叠床、500套棉被褥、500件棉大衣、1000个手电筒等救灾物资送往灾区。开通绿色通道，对前往泾河地震灾区公路运送救灾物资的车辆给予免费放行。电力部门在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点布线，保障帐篷通电和受灾群众充电。针对地震，国家减灾委民政部昨天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地方开展抗震救灾工作。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中央代表团团长于正声昨天率中央代表团1分团走进呼和浩特基层社区企业单位，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带给当地各族干部群众。在乌兰夫同志纪念馆，于正声说，要把乌兰夫同志的崇高精神和优秀品德不断转化为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的强大力量。在塞罕区多民族聚居的新康社区，于正声说，城市民族工作的着力点在社区，要创造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让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于正声还来到筑梦书屋、综合活动室等场所与大家互动交流，祝愿居民们日子越过越红火。于正声还会见了呼和浩特市各族各界干部群众代表，并出席呼和浩特市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座谈会。于正声勉励大家要以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为新起点，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在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上不断取得新成效，在促进民族团结上迈出新步伐，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下午，俞正声还到内蒙古赛科星家畜种业与繁育生物技术研究院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视察。之后，俞正声率中央代表团一分团离开呼和浩特，抵达包头市，在塞罕塔拉城中草原听取了有关情况介绍。 守望相助70载，壮美亮丽内蒙古。 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加强对大青山前坡的生态治理与保护，改善了生态环境，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三同步。请听央广记者宝音、呼和浩特台记者张航的报道。 大青山脚下的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乌素图村是个多民族聚居村，漫山遍野的杏树吸引各地游客前来采摘品尝。村民张红奎的农家院这几天几乎天天爆满， 一坨农家乐这个比过去的收入可能要翻个30倍，现在收入就少2万块钱了。 回民区区委统战部部长甄正说，乌素图村依托大杏这一特色产业形成了观光、度假、饮食、采摘的产业链， 这整个是我们这个大青山前坡旅游的一个项目，发展山前经济，特别是这个农家乐和这个生态旅游，推进我们经济发展，同时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水平呢有了大幅的提高。 呼和浩特是土默川平原上的城市，北边英山山脉中段的大青山是土默川平原的天然屏障。几年前，大青山生态遭到破坏，到处是裸露的沙坑和岩石，水土流失严重。2012年，呼和浩特开始综合治理大青山前坡生态，实施搬迁改造村庄、关停矿石污染企业、保护森林、修复植被等工程，大大改善了生态环境。建成的10万多亩城市北郊森林公园，成为市民游客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呼和浩特市园林局局长张仲东介绍，在恢复与保护大青山前坡地区生态的基础上，打造观光农业、休闲旅游，取得了经济、社会、生态效益三同步，实现了美丽与发展的双赢。 现在落实绿化用地已经接近12万亩，这么大的绿化面积将起到防风固沙、降尘除噪、形成生态屏障，对于促进首府的天更蓝、水更清、空气更清新有着积极的意义。 新华社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参加今年休假活动的57位专家，主要是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和重大基础研究项目等的总指挥、总设计师、首席科学家和项目负责人。刘云山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一批标志性的重大成果有力提升了我国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提振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新的重大成就，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优势。刘云山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积极投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实践，更好用科技梦助推实现中国梦，坚定创新自信，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在国际科技舞台上发出更加响亮的中国声音，弘扬老一辈科学家的优良传统，学习黄大年等先进典型，以服务人民、报效国家为己任，把科研成果写在中华大地上，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 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5年，我的山水乡愁。 今天请听央广记者朝向荣从吉林白城向海湿地发回的报道，向海而生养鹤人。 这些鹤基本都是您繁育出来的。 对，这都是。 张秋是吉林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名丹顶鹤繁育员。 六年前，张秋退休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到这里做起了鹤霸。 这六年一共是繁育了多少鹤？ 六年140-150只吧，今年还是不错，就37个了鹤仔。如果它都活的话，突破历史记录了。 每天起来就是干什么都得快速。 从清晨4点，张秋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喂鹤、放鹤、巡逻饲养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气候变化，向海湿地的三个重要补水河流桃儿河、额木特河和霍林河相继干涸断流，使向海失去了水源。再加上过度放牧等人为破坏，向海曾经沙丘鱼鳞、湖泊水域、蒲草苇荡、羊草草原的壮观景象几乎不复存在。针对向海湿地的自然资源破坏情况，吉林省从2012年开始陆续实施河湖连通，通过利用汛期嫩江、桃儿河、霍林河的富余洪水资源存蓄到天然湖泊和湿地，同时退耕还湿、禁牧等保护措施力度不断加大，向海湿地的面积从2008年的3600公顷恢复到了3万公顷。 一年比一年放水，山呢就是说绿起来了呗，水也都越来越多，禽芦苇啥，你看多少啥，逐渐的增多了。南迁北往的这些禽类越来越多了，能家伙有生之年，丹顶鹤能让它繁殖起来，或者是个野化能够成功，做我一生来讲也无怨无悔了。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专家分析，消费升级变化更加明显，投资需求走稳的基础已经建立。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7月 CPI 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1.4%。环比数据中，受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和区域性强降水影响，鲜菜价格连降5个月之后上涨7%。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元说 ：“CPI 这个走势啊，我觉得8月份和7月份也会大体差不多。所以 CPI 这种低位平稳的状态呢，应当讲啊，它反映了整个客观上居民消费品的这种供给和需求的这种基本平衡的状态。” 相比食品价格的稳定，7月医疗保健、旅游、教育服务类价格则持续上升，导致 CPI 结构分化进一步加剧。姚景元说，这代表着我们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生活水平逐步提高。7月 PPI 环比数据由降转升，上涨0.2%，同比涨幅连续3个月相同，同比上涨5.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立群分析， 从这几个月 PPI 这个走势来看，它表明这个投资需求走稳的基础啊，还是建立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像是钢铁呀、包括这个非金属材料啊等等，这些产品的销售形势实际上最近几个月一直都是不错的。 福建省泉州市近年来通过启动数控一带示范工程，开展中国制造2025试点，多举措加大扶持推动数控一带创新推广应用，提速产业转型升级。央广记者张子亚、泉州台记者陈琦报道。 飞翼鞋材是泉州南安的一家鞋面材料制造企业，工人黄志勇说，和传统鞋面纺织机械相比，现在他一个人就可以看管10台鞋面机。 以前的设备很麻烦，穿线也很麻烦，报警功能也没现在好。现在的话，报警功能比较完善，每个环节纱线断了，它就马上会报警，可以提高那成品率。 按照政府数控一带购买补助的政策，这次飞翼鞋材新购的100台智能鞋面机能够享受到的资金补助近100万元。泉州市科技局副局长陈建新， 企业如果采取改造智能化的、数字化的生产线呢，是你给予200万的补贴。另外一个是对于使用手台套的智能制造这个设备呢，给予这个设备的25%这种补贴。 购买设备有补助，自主研发同样也会得到奖励补助。位于实施的日冠冷染直喷科技研发中心董事长助理祝洪波说，新设备研发6年，耗资2亿的研发费用虽投入不菲，但政府出台的政策给企业送来了继续迈开创新大步的信心。 客户都采购我们的设备，第一台可以享受政府50%的财政补贴嘛？完了，对于我们企业本身呢，就可以享受20%的推广补贴嘛？ 2013年，泉州在福建率先启动数控一带示范工程以来，现在已有1800多家规模以上企业参与。据统计，这些企业可以平均减少劳动用工30%，产品开发周期缩短了40%。 去年底，泉州获批开展中国制造2025城市试点示范。泉州市经信委主任黄国富说，泉州的传统产业要从中低端向中高端发展，必须从技术创新、数控设备应用入手，加快突破。 把我们的中科院、华中科大还有哈工大等36所的大学跟研发机构引入到我们泉州来，1000多号的高层人才现在在泉州正在为我们泉州建设发力。 央广视频，变了味儿的支教不如不要。撰写肖志涛。这个暑期，许多偏远落后地区再次迎来大批前来支教的年轻人，画面热烈温馨。然而近年来一些支教活动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走形式走过场，充满功利意味甚至铜臭味的支教越来越受到贫困地区孩子和家长的厌恶。这种变了味儿的支教真不如不要。有些人把支教当成赶时髦，教学责任心不强，搞形式主义；有的干脆把支教当成体验生活和旅游，怎么教、教多久完全看心情；还有的有心无力，明明没有教学的能力，却心血来潮凑热闹，误人子弟。这样的支教不但没给孩子们带来益处，反而增加了当地负担，给教学添了乱。更有一些大学生坦言，支教就是为了保研，就是为了自己的简历更好看，就是为了申请国外大学时体现从事过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这些动机都让整个支教过程蒙上了一层功利的色彩，这样的支教效果着实让人担心。因此，急需对支教活动加强引导和规范，谨防把支教当成谋取私利的渠道和走捷径的跳板。要提高支教的门槛，改变只要报名就能去的现状，对支教老师尤其是在校大学生的学习成绩、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必须有所考量，对于缺少教学经验的应该统一组织培训。支教的时间要严格限定，增加1年以上长期支教的数量，逐步减少寒暑假等短期支教活动，尤其要杜绝支教老师擅自改变支教时长，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现象。输出支教人员的单位也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对支教人员加强教育和监管，不能只输送不管理，任其自行其事。要结合被支教单位的反馈情况，对支教人员进行考评，奖惩分明。而要从根本上加强支教的公益性，减少其功利性，有关部门还需从制度设计上重新考量。目前许多高校都有支教一年保送研究生的优惠政策，如今这一政策的激励效果已经显现，如何从众多申请者中优中选优，提高支教的质量，应该被提上改革日程。还有些单位把青年教师职称评定和支教挂钩，造成许多老师不得已才去支教，身在曹营心在汉，类似这样制度应该改革，只有让心甘情愿下基层支教的人去到孩子身边，他们才能相互珍惜和温暖，支教的效果才能最大化，支教活动才会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和广泛支持。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第二季今天播出第四篇《阮仪三》，古城保护能按住一个是一个。采制：央广记者方亮。 郑老和罗老是全国政协委员，然后他们一到以后，省长就出来了，省委书记就出来了。郑老就很有意思的是，来拿个匾，拿个纸来，他就写阮仪三平遥历史名城保护规划，是刀下留情的规划，刀下留情就这么来的。 在当时的全国政协城建组组长郑孝谢、文化组组长罗哲文等专家的过问下，阮仪三牵头的保护规划终于变成了红头文件，刀下留城救平遥就此成为美谈。1997年12月，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正式将平遥古城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也正是从平遥开始，阮仪三率先提出了古城保护规划这一课题。1985年起，原建设部委托同济大学开办了城市建设领导干部培训班、历史文化古城保护培训班，阮仪三长期担任班主任。 年年建设科长、城建局长、管城市的那常务会主任都弄到同济大学全国培训。你说没钱，我说不便你钱，免费的，你过来。 阮仪三说， 几十年为古城保护奔走呼吁，其实更多的是失败而非成功，但自己是古城保护的行动派，要屡败屡战，为了中国城市的历史，为了被人们遗忘的城镇和村落。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新闻动车组，我国新一代中低速磁浮列车时速打破世界纪录，河北衡水警方破获特大跨省伪造印章案，北京积水潭医院一医生涉嫌为民营医院揽活被暂停执业资格。请听报道。 由中国中车大连公司与西南交通大学联合研制的新一代中低速磁浮列车，最高运行时速可达160公里，最小平面曲线半径50米，最大坡道1/1000。相比已经投入运营的磁浮车，这款磁浮车运行速度更快，过弯道和坡道能力更强。它投入商业运营后，有望用一种轨道交通制式覆盖时速160公里以下城市中等运量客运需求，实现城市到城郊快捷联通。到2020年，我国有望建成5条以上中低速磁浮商业运营线路。央广记者冯月北京报道。 河北衡水警方日前接群众报案，自己被人用2个假房产证做抵押，骗走45万元。警方调查发现，一个 QQ 昵称为武汉教育培训的团伙，在大批伪造变造国家公文印章，并以快递方式向外销售，辐射全国20多个省，非法获利上100万元。警方顺藤摸瓜，奔赴湖北、湖南等地，将这个特大跨省伪造印章团伙一举打掉，抓获嫌疑人13名。民警穆国志 在杜某所居住的地方发现了大量假的公文印章、假的半成品的证件，以及银行的流水单、假的增值税发票，还有很多不同的快递。 警方在7个制假窝点查获伪造国家企事业单位印章模板3000多枚，伪造变造的毕业证、居民身份证20000多本。 犯罪嫌疑人朱某把自己留下的那部分利润除外，分别的转给这6名犯罪嫌疑人，层层分成。 目前团伙成员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中。央广记者明慧，衡水台记者马顺，衡水报道。 中国之声日前报道了北京积水潭医院一名医生涉嫌为民营医院揽活。积水潭医院回应称，这家民营医院和积水潭医院没有合作关系，当时医生的行为不符合医院的相关转诊规定。北京积水潭医院已经在今年3月暂停了当时医生的执业资格，扣罚3个月的奖金，医师定期考核不合格通报批评。积水潭医院的相关负责人表示， 他原来是属于延退的，他已经退休了，但是现在我就不让再延退了，停止出门诊，你就直接就退了。 积水潭医院方面还表示，将加强科室管理，绝不再出现类似事情。央广记者管欣北京报道。 昨天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共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黄兴国受贿一案。检察院指控其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3万余元。黄兴国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昨天，总投资超过1600亿元的氢动能汽车产业园等27个项目在山东济南集中签约，这是济南市打造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签约活动。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蒋勇、于芳，主播魏东、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红色西柏坡，多彩石家庄，首届石家庄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9月2号到4号隆重召开。守望相助70载，亮丽北疆内蒙古，热烈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保人，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